这里有新春市集、民俗表演，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，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。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，八达岭奥莱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是作家宁肯，现在也是老舍读书会的领读人。大家一起诵读经典，传承经纶。书是人类的进步阶梯，是全人类的营养品，书也是关照自我、确认自我的方式。你对自己好奇吗？你想了解自己吗？那么，请你读书吧。那么现在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，我最近写的书，叫《中关村笔记》。这本书呢，是写了中关村改革开放30年它的发展的历程。中关村是北京的名片，也是北京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啊！我想记录这段生活，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。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一篇我的散文的片段，这篇散文名字叫《藏歌》，是写西藏的。寂静的原野是可以聆听的，唯其寂静才可以聆听。一条弯曲的河流，同样是一支优美的歌。倘河上有成群的野鸽子，河水就会变成竖琴。牧场和村庄也一样，并不需要风的传送，空气中便会波动着某种遥远的类似伴唱的和声。因为遥远，你听到的可能已经是回声，你很可能弄错方向，特别当你一个人在旷野上。即便荒野的石头，只要你愿意感觉，石头也会发出某种细致的铿锵的声响，甚至如某个久远时代的歌唱。石器时代，我们粗糙的手掌自然过于遥远，但歌声不从来就是遥远的吗？尤其在某些时刻，比如黄昏夜深人静，某些时刻你凝神谛听，你走着在陌生的旷野上，那些个白天和黑夜，那些个野湖和草坡，灌木丛像你一样荒凉，冰山反射出无数个太阳，你走着，或者只在某个生长石头的村子住下两天两年，这都有可能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他尽可以非常的荒凉，但却永远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他在聆听大自然的同时，他的生命已经无限扩展开去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，应对这些突发故障，我有人保直销车险，百公里故障救援，百分百贴心服务，投保满额还有洗车、保养、验车、喷漆等更多服务。人保直销车险， 400123456。

我是你最忠实最忠实的粉丝，我几乎参加了你的每一场演唱会，我今天终于等到了机会，您能和我的女朋友合张影吗？当时这个明星也觉得很感动，粉丝这么爱自己，然后又想成全粉丝，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然后呢，只听王大雷非常高兴对台下喊道，太好了，那么各位美女，请问谁愿意做我王大雷的女朋友？这二 有一天啊，王大雷进了饭馆，是点了一桌子的菜，风卷残云之后一掏这口袋，发现居然没带钱包，身上啊只有这个1块钱。这时候特别尴尬，他庆幸自己啊经常来这儿吃饭，跟老板还算熟，就毕恭毕敬的把这1块钱硬币递给了老板。老板接过钱，特别茫然的问道：“哎，兄弟，这是啥意思？”只见王大雷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，我是李佳，坐在我对面的是孙涛，孙涛你好。 李老师好，听众朋友们好。 今天孙涛带着大家去喝大红袍了，而且是喝的真正的正宗的大红袍。正宗第一得茶叶正宗，茶青正宗。 李老师好，咱现在就开始开抢了。你知道这个大这带过来大红袍完全不一样啊。第一个，它是这天心岩茶村正宗核心发源地的这个地方， 对，核心产区有这个地理原产地标志的。 对， 第二，工艺得正宗， 工艺哈，这是吴氏传承的第五代掌门人叫吴炫海老先生，他自己做的，他亲自去做的。 天心茶村，您上网上一查就知道，这是第五代传承人， 对对对， 真正自己做出来的好的大红袍。 对， 技术就在那个炭焙的那个工艺。 第三个，我要给大家说一说 等级， 这个、等级特级，特级， 特级，不是一级，不是二级，今天直接喝特级大红袍。 对， 所以这样的大红袍一泡一壶，您到这个茶楼去喝，一壶388， 388，对 对 吧？对对对。 今天388是一盒这个茶礼， 对， 一盒当中装了14袋， 14壶，对， 14泡，每一袋当中都是8克的足量，其实自己喝 标准量 泡就可以，没问题啊。今天这一盒388。而在我们北广购物此时此刻限时限量做秒杀特价，给大家一个超值惊喜，今天一盒388。 对， 您先，我先跟您说啊，今天北广购物的价格是399。 对， 我们是一盒，不、哦、再加一盒， 对，两盒 小800块钱，配一个提袋，一份茶礼，2个388， 这是第一重哈。 对，第二再加一盒， 直接翻倍了。 对，给大家再加一盒，不是加一小盒，而是加一套，我们变成了4盒， 4大盒， 4个388，这就是2份茶礼，因为两盒装一起嘛， 对 吧？ 对， 这就是4个388。而在此时此刻还没完， 再送您2盒，等于说整整6盒， 6个388。 对， 自己算6个388，今天只收1个399的价格，而且是3份茶礼， 对对对， 3个礼袋给您送，而且还没完，特别是今天跟孙涛跟你们厂家联系好了， 对， 特别为大家这么好的大红袍得准备好茶具。 这个茶具我单独说一下哈，叫防烫隔热双层杯，火红色的哈，这个吉祥如意7件套。 对， 我们以往都是属于自己卖，都是300块钱， 1壶6杯，再给您一套好茶具。一共399，拿走6个388，再加一套好茶具，这将近就是7个388。今天只要399，只要399。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这个价格就叫秒杀，只在我们现在您听到的直播时间，只在此时此刻限时秒杀。你想啊，现在下半年过年过节， 对， 大家就是需要茶多嘛， 是是是， 自己喝的留一套，送给老丈杆子留一套，给自己的父母留一套，自己还有一套好茶具可以留着， 没错， 泡大红袍别拿那个半缸子，别拿那个其他的，大红袍是真正的好茶。 对，大红袍送人没有比他再有面子的， 对吧？您送就得送会有品质的， 是是是， 您自己喝也喝点有品质的，这个才是好茶，真正保证是真正武夷天心岩的吗？ 对，武夷天心岩的，我们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认证的，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武夷岩茶在里边放着呢， 对 吧？ 对对，就是正宗原产地的， 真正的吴氏的第五代传人吴老师亲做， 吴老师亲自去做的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茶凉和火纯，人家要求非常高， 特级， 绝对要保证特级， 这是国家第三方定级，而不是说我们定的或者是你们定的， 没办法定， 这是国家第三方定级，所以喝特级大红袍，地道的纯的，限时秒杀，北广购物今天是豁出去了啊，特级给大家限时秒杀，您可以拿走第一份茶礼，2个388的特级大红袍，一盒就是388。 对， 我们今天399拿走了2盒一套，然后再翻倍， 再给大家变成了四盒两份茶礼， 吴老师送的，对， 再翻倍，然后再给大家再加一套两盒，再加一个礼袋，就是三份茶礼， 对， 399，三份茶礼， 总共 六大盒， 对， 但是今天所有这六个388只收399，而且再加赠一套一壶六杯的好茶具， 要300块钱了， 六杯给您全部送到家里， 对， 所以等于四份礼物，今天399，你全带走。就在北广购物此时此刻限时秒杀，最后再说两遍电话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，应对这些突发故障，我有人保直销车险，百公里故障救援，百分百贴心服务，投保满额还有洗车、保养、验车、喷漆等更多服务。人保直销车险， 400-123-456-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建国路大望桥西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受木樨园商圈车多的影响，南三环分钟寺桥到木樨园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受去往西客站车多的影响，莲花池西路西站北广场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。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，登山气象指数为3，较适宜登山。今天北京地区的扩散条件有所下降，但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。今天的气温在1到0下9度之间，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4，感觉很冷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，感觉寒冷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光照充足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，适宜在户外晒太阳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，娱乐72变。 爬上了墙， 小花小鹿配成双，天蓬石榴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汤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车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， 烤光炉子里 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，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，街坊 最亲近， 凡事不往心里装，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。 快乐大街酒吧里，哟，张飞，大磊，这个，其实我想问你们一个事儿，可是呢，因为我问着问着有点问不下去，有点犹豫。 你先问。 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爱好？ 哎，还见没有啊？这我那个操行评语上写的都是凉啊。 操行， 这不也就凉吗？ 不是凉好，后边好，是特别好的意思。没有叫又好的，都叫凉好。 你先听人说完，怎么一下反应那么大呀？ 不，他告诉有那不好的， 不洗脚不洗手， 不是不好，是不正常。 那进不了操行评语，我跟你说， 是不正常的爱好。 哎呦，那坏了。 小时候吧，他要是说教育得法哈，赶紧改了就。但咱们还是说这不正常爱好吧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有。 小你也未必没有。 别来这套，哎哎，都有。 你问吧。 哎， 他炸。 怎么？你举个例子，什么叫不正常的爱好？比如说。 哎呀，怎么说呀？ 那你开头。 对呀，你不好意思说，你怎么好意思问？ 你们自己自检一下，别坦白点。 不是，我觉得。这不正常的爱好没有自检的，检查出来都正常。 那我问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虽然咱们是性别有别， 人家性格有差异。